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big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個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咧，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開打自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硬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Kevin照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唔同。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係 啦， 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迪。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好，第二节回来，那就都是要讲回奥之二先，因为发觉有些东西没讲。那其实都是针对一句说话而已。咁啊，余文杰先生闹阿奥斯尔嘅时候就话：你俾几多助攻都冇意思噶、哦。我真系呆咗啊！听呢句，俾几多助攻都冇意思嘅。咁呢个球员要嚟做乜嘢？ 买奥斯尔嘅，喂，买奥佢，买佢嘅作用就系要俾 pass 噶啦，俾助攻噶啦。 同埋 base 王子头先话奥斯尔有啲嘢想讲讲嘛？ 冇，即系其实大家睇翻佢，譬如。舉一個例，馬賽嗰場呢，其實你見到走動距離排第一二三都係阿仙奴球員，第一藍斯跟住發明尼、 啊、 跟住就已經 藍斯贏發明尼 呀，唔係發明尼藍斯㗎啦，係即係我記得應該係 藍斯發明尼，跟住就係、是、跟住就係奧斯爾啦。其實你正常一個運動員呢，佢都好多人都知啦，係咪一場跑即係出曬場跑10公里已經算係 OK 㗎啦，佢哋個個都12點幾呀、11點幾呀、10點幾咁樣，其實已經好犀利㗎啦。 但 係 啲人咪話佢太公波囉，揀波嚟 多動先啦、啊、發明尼嗰場跑咗12.9 km 三 阿迪達跑咗11.9， 拿波利嗰場係嘛？係 啊，就拿波利場，11.1。好啦，奧斯爾係跑咗11.6嘅。 哇！嗱， 咁我 少喎、 啊，咁我真係 仲話冇睇力。 奧斯爾嘅球風有幾遠啊？我真係唔係 佢講緊體力啊，已經唔夠啦。佢話不足就其實比較難嘅。 即係當然我哋唔係話攞一場， 佢咪會話咯，花喺一啲不必要嘅跑動上邊。 但我想講，唔係佢哋跑動嘅話，點樣拉開曬啲守衞咧？佢哋每個人不停要走動先可以。 所以都係嗰個 round up 翻啦。對啲球員公平啲， 佢可能遲啲就會講你70分鐘用曬嗰10幾 km 嘅 quota， 係啊，唔識佢分配翻佢90分鐘來用嗰個 quota。 咁、哦、就唔係佢球風邊嘅，係佢唔識分配嘅問 題。唔係我估計啫，呢個討論下討論下。 佢係第一次踢英超嘅咋？ 係咯，你俾啲即係我都係嗰句，俾啲時間佢。 俾啲時間啦。 補充少少啊，雲家。 喂，仲要補充？ 喂，一句一。雲家成日強調無球跑動，對波而家嘅無球跑動先至係關鍵得。啊！依個陣間再講啊，呢、這個 topic 啊。 OK， 咁我哋而家就我休息先啦，因為交俾 Peter 爸爸財經透視。 啊，咁啱啱上個月啦，咁就出咗一個 financial statement 啦，阿仙奴就出咗個上年度嘅財政報告嘅。啊 ，Peter 爸爸，你個財政報告咧，首先我哋要睇啲咩先？ 首先教下大家，唔係教下啦，分享下點睇財政報告。我哋睇財政報告第一樣嘢唔係睇啲數，係睇下個 chairman statement， 即係主席的話。 冇錯，因為主席的話就會總結過去一年個公司啦，或者球會嘅經營方針啊，有啲咩做得好，做得唔好，同埋展望未來自己應該點發展。咁所以呢個就即係大家睇所有公司嘅財務報告，其實最緊要都係睇佢個 chairman statement 先。 嗱，呢個好過癮嘅喎。如果你當發現嗰一年嘅 chairman statement 啦，主席的話咧，冇乜嘢講嘅。或者係講得好簡短，一頁搞掂曬嘅，咁即係話嗰年其實未必好。但如果佢係哇誇誇地奇談，好多嘢講嘅，哇兩三頁先至講得曬嘅，仲要入面係好多重點，有幾個重點揾到出嚟嘅，咁就 OK 喎。 咁你就可以入定股啦， 係咪商？呢啲係咪商？呢啲係咪商業技巧嚟嘅咋？我好又寫三頁，唔好又寫三頁都得嘅啫。 你要睇下，即係要咁多年比較啊，即係你唔係睇一篇文去作成點，你睇下 即係阿仙奴嘅財政報告。 任何一間公司都係咁樣。 係通常睇三年嘅。 啊，你睇下佢前後嘅比較有冇啲語調嘅轉變啊之類嘅。 就估下佢係咪好定唔好？ 可以咁樣講。 好。 阿仙奴其實不嬲，我哋都係睇啲人點講嘢，我哋就估到啲咩。即係雲家話唔買邊個啊？點樣呢？即係阿迪達又唔識佢啊，新力卡蘇拿邊個嚟啊？嗰啲咧，所以嗱，而家雲家話唔會買皮里斯入嚟，我而家好期待緊嘅，我真係，我好認真講，曼聯都有個傑斯啊，阿仙奴整個皮里斯平平地嚟玩下都過癮啦、啊， 唔出奇喎、 啊，真係唔出奇啊，真係，仲要話佢訓練 fit 到咁，所以阿仙奴真係其實。如果大家睇得耐，或者即係知道雲家啊，或者甚至其他名宿點講嘢，其實係可以推測到阿仙奴有少即係一啲動向啊。其實咁當然啦，皮里斯呢個就真係我純粹吹出嚟啦。咁就即係好微嘅希望，但係佢就而家喺訓練場，其實我哋都開心啦，即係帶住班細嘅見佢，即係都可以估到。從佢哋嘅說話估到一啲嘢嘅。 咁皮里斯喺球會都有個正式職位嘅，喺嗰個財務報告入面個 CEO 嗰個 statement 入面 report 入面都有講過皮里斯，一陣間我先講啊。 係咩？ 係啊， 係有講 嘅，有講到。 但係佢冇 official statement 嘅喎，爺爺。 你 晉升有高層啫嘛，佢 睇漏肉，睇漏咗啊你。 透徹啲 ，OK。先講返個財務報告啦，今年係主席啦，主席大家知唔知今年係轉咗個新主席啊？ 我知 道。 大家知唔知個主席叫咩名啊？ 唔知 道。知 我又冇讀書，英文唔多熟。 主席叫做 Chip Kiwick。Kiwick 呢其實就係同香港都有啲淵源 嘅。係冇錯啊。咁佢其實呢就係怡和嘅大班嚟嘅。怡和即係咩呢？即係而家你去置地文華，咁置地就係嗰間公司嘅旗下嘅酒店嚟嘅。 咁 嗰間酒店有冇提供阿仙奴方面嘅優惠呢？ 咁暫時冇喎， 暫時未有嘅， 有啲失望嘅。 因為其實點解呢？因為其實佢呢個 Chip 啦嚇 ，Sir Chip 啦，佢同怡和家族咧就大家分線做嘢啦。咁佢個細佬咧 Simon Kiwick 咧先係怡和嘅揸飛人。咁而阿 Sir Chip 咧主要過去咁多年咧都喺銀行界咧做發展嘅嚇，佢係英倫銀行其中嘅董事做咗好多年嘅啦。咁啊。其實講返嗰個轉咗嗰個董事局主席，其實上一屆個董事局主席呢係 Peter Hillwood 啦，咁其實係好犀利嘅， 好犀利嘅，經常阻雲家買人嘅人嚟嘅，同經常多口啦，搞到雲佩斯呀、法比加斯嗰啲嘢呢撈咁舊嗰個囉。 係呀，其實主要就話佢哋家族呢，呢、這個 Hillwood 家族呢三代由1927年開始呢已經即係基本上係統治咗阿仙奴個 board of director， 由老阿爺傳俾老豆，老豆傳俾個 Peter Hillwood 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哋已經統治咗董事局成個結構呢大概已經有86年啦。 嘩，咁改朝換代㗎喇，等於 冇錯啊。咁其實即係喺個 chairman statement 亦都成日都提到一句說話，就話我哋阿仙奴而家進入一個新開發嘅時期啊。咁當然同轉 chairman 啲有啲關係啦。咁啊，首先 chairman 講咗都話轉咗手之外咧，佢最緊要就話自己球會嘅目標係咩啦嚇？球會目標咧就係我哋要增緊標，不過咧我哋亦都不忘要保持球隊嘅長期財政穩定。啊！呢、這個好， 咁即係如何不蝕錢地爭錦標？ 冇錯，呢、這個就係即係第一句第二段都已經講出球會 高難度啊！如何不蝕錢地爭錦標？ 咁呢個就要睇下個營運情況底下去做到啲乜嘢啦。咁跟住佢亦都講話點解以我哋今年有錢去買奧斯爾呢，就因為過去幾年財政穩健， 儲埋儲埋， 係有啲錢。 簡單啲嚟講，係法比加斯加桑治加文佩斯。 係啊，咁依個其實依個董事會個財政報告發布時間非常之好啊，即係你係買咗奧斯爾之後，你就可以講呢番説話啦。如果唔係咧，之前咧又俾人話你收埋 插到死啊， 收埋啲錢我嚟做乜嘢係嘛？咁但係佢講咗話球隊因為有咁好嘅財政結構底下就可以有勢先勢，但佢亦都講到好清楚，就話球會賺到嘅錢隨時隨地都係 available 俾阿雲家去買球員，只要雲家話要買，球會董事局同埋班主都會支持。咁呢個呢某程度上 到底係射落雲家度定係點呢？ 咁點解今年買唔到？ 我有個疑問，我有個疑問，佢既然咁樣講呢啲官腔係官腔啦，定係即係射落雲家度呢？我想問。 正話雲家話會買美斯，但買唔掂喎。咁係咪即係佢講大話呢？喂， 唔係呢個係一個你可以兩方面睇。第一件事就話，你可以覺得個班主同個董事局都好支持個領隊，呢個係喺其他球會度未必常常見到嘅，但係 官腔嚟啫。 方面你可以話哦，好似又一次講明啦，我有錢唔使你唔好賴我波啦，係雲家去。 我哋成日都鬧我波， 要使錢喎。 到底係官腔定係雲家唔使錢？而家 呢個一個謎，呢個真係唔知道。但係佢官方係咁樣講就咁樣講咯，咁樣聽咯。 官腔咯，我當 斜貓尾啊！我覺得成日都係一樣，有個之間喺度斜貓尾。 成日話校婆遇著脂粉客，而家個樣咪 咁啊！好啊，咁啊個 chairman statement 個 closing condition 個 conclusion 咧，就係講翻球隊嘅最重要幾個基石啦。咁第一個講就係講雲家，佢就話我哋有個領隊，過去十個年咧都一樣咁專注啊，想為球隊帶來成績，攞錦標嘅。 幫個波賺錢咋，多年嚟想。 咁固然啦。 咁第二樣基石咧，就話我哋球會咧就有一個非常之 young and highly talented 嘅 squad， 即係話我哋嗰啲年青球員同埋嚟緊嘅球員咧，都係非常之有潛質嘅。咁呢個亦都有啲顯示，即係話我哋依個球隊方針，即係話青年培訓啊，慢慢 build up 上嚟嗰啲係會繼續啦。第三個當然呢個官腔啦，就話我哋啊海外嘅支持者啊，國內嘅支持者越嚟越多啦，咁亦更加支持。 咁的確係。 講到呢一點，我又想飛一飛歐，因為阿監製雖然冇嚟到，但係佢留咗個問題俾我哋。佢就話有個車路士嘅女球迷，因為阿摩連奴嘅關係就無啦啦過嚟做咗阿仙奴球迷，咁問我哋點睇？咁阿粉哥你點睇呢？ 係咪貪阿仙奴多靚仔呀球員？ 唔係呀，佢話佢純粹係鍾意車路士，但佢唔鍾意摩連奴，所以跳槽過嚟阿仙奴囉。 可能人哋鍾意個球會嗰個風格囉。 咁你點睇呢一個咁樣嘅亞迷呢？ 我點睇咪過嚟囉。 哦，又憑感覺過嚟囉。 唔係咁 係女又過嚟囉。係女又過嚟囉。 咁你已經選擇咗啦嘛。 雌性同物 咁可能嗰次踢波都係咁樣啦。 唔係咁你係選擇，你已經選擇咗你咁樣過嚟囉。 阿仙奴嗰時繼續支持唔得啦，到佢唔支持。 唔係，小柯南有講到都係佢都係欣賞阿仙奴先跟住過嚟啫。 小柯南唔係欣賞呢個女球迷咩？小柯南係闖草嚟喎，我哋女 隊都係都係。 以佢嘅樣係應該好接納呢啲女球 迷。咁似上次球迷聚會嗰啲啊嗰啲情況嘅，一有啲女仔就即刻嚇個個就飛。 哦，唔好扯咁遠啦。 呢個節目嘅特色又翻嚟啦，係咪先？ 心心心又 呢個節目特色翻嚟啊！ 翻嚟唔好咁遠， 係啦，講埋頭先講阿 Chairman 個 conclusion 啦，就講三點之外，第四點咧，亦都係個非常之嘔血嘅一句説話嚟嘅，就話球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 controlling owner， 即係嗰個尼古魯啦， 班主 哈倫克啦，咁呢個即係大家聽咗之後覺得好硬意嘅説話啦，咁第四句亦都係就話董事局係團結一致地支持我哋嘅 controlling owner 同埋雲家嘅，咁呢句亦都係非常之嘔血嘅，大家都覺得即係 官腔咯， 即係大家扯貓尾又好乜都好啦，咁但其實即係兩點睇到就話球隊嘅經營方針係唔會改變嘅， 這個 moment 真係有啲傷害粗口。 其實我想回應阿粉果嘅，咁梗係要官方啦，呢份官方文件嚟㗎嘛，唔通佢喺度鬧咩？即係你好難唔打啲官方嘅嘢出嚟㗎喎。 真係好想講粗口喺呢個 moment。 睇聽完呢堆嘢。 嗱，但係我哋今集係唔係 講粗口 啦。 今集未咁粗口啊，佢哋忍落去。 咁你唔好理佢官方唔官方啦，但係佢即係球會即係個經營方針或者交出嚟條數咧，係相比起大部分。球會咧嚇係非常之理想嘅，咁啊開始啊讀一下啲數啦，咁啊首先就未讀數之前，亦都要同大家講下呢個球會嗰、那個即係財務報表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咁樣啦，分開球足球嘅經營同埋非足球嘅經營。 啊，咁足球經營咪即係我哋門券啦、啊、收入啊，或者係贊助費啊。咁但如果非足球經營又係啲咩呢？ 非足球經營主要睇下即係球會除咗頭先講嘅打比賽啊、贏贊賽金啊、贏啲電視轉播權嗰啲分攤嘅收入之外，睇下你有咩其他發展呢。譬如阿仙奴嘅我哋點解跌入呢個八年無冠嘅問題呢，就因為我哋買咗球場，重起球場，跟攞球場啲地嚟去發展地產。咁所以其實阿仙奴除咗非足球收入咧，就係主要講係個物業嘅發展嘅情況。咁啊，阿仙奴大家就唔好以為賺好多錢喎、啊、阿仙奴喺物業發展其實咁多年嚟咧都係即係打和好少少，因為點解咧？佢你開始發展之後個地產市道唔好啦，咁變咗你啲起好之後賣出嚟嘅樓嘅價錢唔算特別高嘅，咁所以都係即係。分攤埋利息啊，你建築費啊，每年賺嘅錢都唔係多，都係幾百 萬。所以我最初咪話咯，阿仙奴其實應該咧係嗰幾年咧係揸住嚟收租，然後呢幾年呢一兩年先放，因為倫敦今年啱啱即係上一兩個月個樓價先升高，佢就早咗賣，唔抵啊，蝕咗啊！ 冇法子啦，因為即係有得賣就賣啦，因為而家去可發展或者已經發展咗嘅項目其實。剩翻未賣嘅單位大概係得翻四個到啫。 哇，真係差唔多賣曬喎。 四個到，咁亨利一個，皮里斯一個，龍甲堡一個。 你仲諗住唔賣添喎？ 你繼續諗下啦。不過咧，即係短期應該就唔會太多。即係所謂嘅物業資產收入啦。但係嚟緊之後咧，仲有兩笪地皮咧。仲係同市政局咧傾緊個發展嘅空間嘅，咁所以其實即係話再長遠啲咧，就市道好嗰時又遇啱市道好嗰時，你開始發展買嗰時，你都有可能有可觀收入嘅。 嗯， 啊，咁啊言歸正傳啦，講翻足球收入到啦，咁今年嘅收入咧就係2億4300萬英磅嘅，咁比起舊年係增長咗只係1000。 成200個贊堅信 喎、啊，你唔好用贊堅信 嚟，佢成日都攞贊堅信嚟俾嘅，咁都有啲奇怪。 喺足球收入咧增加咗嘅只係 3% 嘅，咁足球收入咧又細分有三大類仔嘅，就話即係比賽嘅收入啦，比賽收入係減少咗，因為舊年睇先聯賽杯做咗出局啦。咁打少幾場啦，跟住又冇飛機杯啦，因為要打倫敦奧運啦，所以就即係又冇幾場主場收入啦，收入係減少由9500萬減少到9300萬， 都唔係少好多啫，其實 唔多幾場比賽啦，但即係 兩個贊堅信啦， 即係大家都如果記得大家記得嘅話，其實即係我上次講過阿仙奴喺比賽收入咧喺英超嚟講，或者就算對比其他。即係話歐洲列強嚟講，都係算一線嘅水平㗎啦，啊，即係大概都係咁，大概都係9000萬、1000、1億磅咁上下啦。咁就第二個就轉播費收入啦，咁啊從前年差唔多嘅，前年就8500萬。 唔係轉咗 BT Sport 應該會貴少少。 嗰個係2014年先後開始先會嘅， 即係下個賽季先開始嘅。 下個賽季，因為會再講下個賽季，其實喺電視轉播收入咧，有非常之可觀嘅增長嘅，啊。咁大家都有付出嘅，應該再講啦。第三個就係今年嘅財務報告入面所謂嘅亮點，就係個商業贊助費嘅增加。商業贊助費更增加咧，係大增加咗1000萬磅。啊，當其他所有主要收入來源都係減少或者持平嘅時候咧，商業贊助多咗1000萬。咁呢個就啱啱起步嘅啫，因為大家都知道就話由阿聯酋嗰個贊助費係喺2013年 係提升咗， 係提升咗啦。咁啊。 飄馬嚟緊飄馬嗰、那個即係 kit 贊助啦，嗰、那個 kit 贊助咧又會增加咗啦。咁頭先亦都講過就話個電視轉播費咧會大幅增加，咁呢啲佢會2013-14年或者甚至2014-2015年開始 即係大約下個賽季。 電視轉播方面可能仲有啲濕星嘅賽事可能會提供埋，譬如好似青年歐冠啊嗰啲都會有部分嘅轉播費翻到嚟，雖然唔係好貴，但係都夠雲家買啲平平地㗎，真係都夠嘅應該。 啊，咁收入講過啦，咁支出又亦都同樣地增加啦，收入增加咗 3%， 但支出咧係增加咗係 8%， 主要係球員嘅薪金水平增加啦。啊，咁球員薪金 水平，今年續咗好多約喎，今年係。 球員增加水平正常嘅，你咁你即係每隊球隊都要會加人工啦，有新球員啦，咁就而家工資水平係佔球隊總收入大概係 63% 啦，咁咁多年嚟嘅都大概係58-63% 到啦，啊咁其實都應該係相對都係正常，因為其他球隊嘅薪金。 阿 Peter 爸爸，其實我想問一樣嘢，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其實呢一個數裏面其實包唔包括我哋今年有幾個解約嘅球員裏面嘅一啲錢？ 唔計啊。計到正式嚟講，已經計到係5月31日嘅啫。 計到五月、啊、哦，即係丹尼神山到時。 所以有時你有時，譬如你遲啲講球員買賣嘅，去買賣睇下幾時買啦。就算月季尾買啲咧，會隔咗一個月先入帳。 哦，隔一個月先。 因為你係過咗5月31日你先買嘅。 哦，5月31日截數。 冇錯。咁啊，工資其實大家又唔使擔心嘅。今年我哋放咗咁多重磅球員出街啦，嚇。 係啊，真係好重磅 嘅。起碼周薪慳咗30-30幾萬磅咁啊， 謝雲奴啦。 真係要回顧下真係。史基拉斯6萬磅，丹尼神4萬磅，查馬克6萬磅。呢度已經足夠一個奧斯爾。 其實即係奧斯爾係咪12萬磅，仲13萬磅？ 12定13啊？ 大 約啦， 係咯，你再加埋個 question mark 8名嚟5-6萬磅，其實都係 頭先個三 即係18萬磅啦。 夠冚真係夠冚。 起碼都仲有12萬磅買多個奧斯爾級嘅周薪球員翻嚟嘅。 希望 咁樣諗係咯。 咁但亦都記翻起上次阿 EV 講啦，我哋有個好非常之好嘅薪金調整幅制度咧，就話你要 benchmark 球隊入面嗰啲升級球員，大家要拉平啊，人哋高嗰陣時候你又高翻啲咁，咁大家即係可以出年再留意一下啦。但即係個薪金上升係無可避免嘅，只不過話你揾唔揾多啲嘅收入。 世界足球嘅趨勢嚟嘅，你睇下我哋解約嗰個深信，如果過咗太超。都拎40,000英镑一周嘅，即系我哋一个解约去咗侯城嘅自由身球员，加盟咗系泰超，都可以系40,000英镑周薪嘅。即系其实而家讲真，周薪越嚟越贵， 加人工系冇得避免。但系我觉得系咪云加，其实揿呢几年揿个人工，其实都揿得都即系有翻啲。 其實又不是禁的，只不過你根本沒有那些所謂有那麼高議價能力的球員加入，是吧？你有多少個真可以擘大口說我拿10萬磅以上的周薪？ 那我們給了張合約，人家扔了垃圾桶嘛，那些東西 那沒辦法啦， 你 不記得嗎？我 記得，是吧？那些東西不要你張合約嘛，其實我們給過那麼貴的，但他不要嘛。 係咯，即係其實講翻佢，我大家都知道雲加佢自己就希望嗰啲球員係共產㗎嘛，喺個球隊入邊，即係佢啊，係啦，佢係希望大家咧就 雲加都好獨裁㗎，佢都係一個專政㗎，唔 係對佢自己有益嗰樣嘢，佢就會拋出嚟啊，共產呢個樣嘢， 全仔 係啦， 領導都係獨裁嘅， 佢即係其實佢上班球員咧就唔好有一兩個係即係拉高曬成條 salary 嗰個水嗰即係嗰條平均線。即係可能佢哋一兩個嘩，咁其他嗰啲眼紅又要加啦咁樣啦。咁其實啱我聽返 Peter 爸爸講嘅話 ,8% 嗰個增加其實好正常，因為你本身你通脹都 8% 啦，可能一年即係你我哋講緊香港嗰啲成個世界其實都差唔多，即係所以人工加就必然啦。不過如果今年睇返佢哋我哋即係嗰個 Twitter 上面呢、有一位即係阿 Payton 佢個數據就顯示話，如果我哋今年清咗咁多人呢，其實可以簽返起碼4位可能15萬磅周薪嘅 嘅球員翻嚟。 如果冇記錯，我哋清咗係三四十萬磅周身出嚟嘅。 係啊，即係我都話，淨係青年軍都廿幾個走咯，真係好恐怖嘅今年。今年所以點解我到目前為止我都係拉開啲講，我都係咁話。 同埋即 係 大家，大家成日批評即係阿仙奴俾唔起人工，咁所以其實大家見到個工資增幅係高過你收入咧，應該開心先啱嘅。因為你就勒住褲頭咧，你就揾唔到好球員啦，係嘛？咁啊，再繼續講落啦。咁啊，你個球會收入就243,300,000啦。咁你計埋人工啊，其他支出咧，就冇咗2,160,000。咁其實即、就、係、是，所以嘅，即係如果喺淨係足球方面個 EBITDA 咧，就係得2,600,000嘅啫。咁咪比起 2,600,000元，其實咪即係希古恩個價。我哋當初報出去，你諗翻， 差唔多， 係咯，差唔多喎，真係，我哋報出個價。 不過希古恩值唔值就再討論啦。 唔係我非常之欣賞希古恩嘅，對阿仙奴主場又專登整傷自己唔出啊，個人對非常之好感啊。 飛機杯有出喎，好似 冇所謂， 冇所謂啊，嗰啲就 凡事留一線啊，日後好相見。 好 啊，咁啊，球會即係球。球會經營嗰個 EBITDA 就係2,600,000啦，係比舊年係少咗700,000啊。咁啊，舊年有3,500,000啊。咁啊，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就話球員買賣嘅收入啦。 咁球員買賣分開嚟計 嘅，球員買賣收入就賣球員有收入啦。 唔係，如果呢個係截至5月31日或者係上季買， 冇錯。咁所以今年嘅財政年度入 嗰啲咯， 今年財政年度入話賣球員收入咧，主要係賣雲佩斯。賣桑治、卡魯士、韋納嗰批嘅，因為嗰批係一年季尾之後買咯，係嘛？一年季尾即係過咗一年嘅5月31日啦，咁所以跌翻落嚟。 蘭斯貝利啦，我記得有係啦，都係嗰年買。 咁啊，球員嘅收入係頭先講過，即係買賣嘅收入咧係講賣出嘅價錢啦，同埋買入價嘅分攤嘅。 嗯，咩叫分攤咧？嗱，其實你如果係 run 一間公司嘅話咧，你即係你會計你嘅税項嘅時候咧，你例如你買張台，你雖然俾錢係一次過俾啦，或者你簽卡俾，我唔知你點俾啦。但係你計税項嘅時候咧，或者你計財務報表嘅時候咧，你係可以將個成本分開幾年去俾。嗱，假設我買一張台，佢係10,000嘅。咁 哇，張台都幾貴喎，10,000。 假設 你唔好偷聽啊！成日 如果係可以， 小朋友未見過大蛇屙尿， 即係10,000張台好少，好多嘢咩？即係嗱，如果佢係可以幫你計分攤分5年嘅，咁呢張台每年就成本係2,000，咁就分開5年去入數。嗱，咁好奇怪，我哋一間公司咧，即係有電腦啊，有辦公室嘅台咧，就可以咁樣計嘅。嗱，稅局係寫明咗每樣嘢係可以分開幾年去計嘅。咁但係咧，我哋阿仙奴咧就係、是、全英超20球會入面唯一一間係將球員買賣嚟用分攤去計數。咁即係唯一一間將球員當做係公司電腦同埋電腦台咁樣去計嘅。 其實我即係如果其他球會冇。追隨啦，咁啊，佢哋自己個做法啦，但自己我只覺得係正常嘅。點解呢？一個足球會佢最重要嘅資產就係咩咧？就係球員咯。就係球員啊嘛，係咪你係靠球員？ 唔係球迷咩？唔係球迷咩？ 球迷係收入嘅來源， 球迷 咧就係 客家 迷 沙。 呢個問題值得探討一下。 球迷咧就係客户嚟 嘅，最重要嘅資產係乜？ 嚇，球迷咧客户嚟嘅，係嘛？咁你球員係資產， 客户先係老闆啊嘛。 老闆你俾錢你 咩？ 球證某間 球 會 嘅 球證 係啊，咁即係如果你當球員係資產嘅話咧， 係 喎。如果當球員係資產嚟嘅，資產去分攤咧係正常不過。 正常嘅，正常嘅。 咁啊，我自己個都係到會計出身嘅，咁我自己亦都認同呢一點，即係用球會嘅運作模式，你嘅資產就係球員。咁你所以你買入球員嘅費用可以分攤，因為佢真係幫你去打成績。咁啊，今年球會嘅賣人收入頭先講過啦，主要係計雲佩斯啊桑治嗰年度收咗4,700,000。咁啊， 4,700,000嗱，計翻條數先，因為而家我唔知道曼聯拎咗冠軍之後嗰啲附加條款有冇入到數。 應該就冇啦，係嘛？ 如果 31號節數都都未 入去入數係嘅， 應該係下年入係嘛？ 會再計下年嘅咁啊，但係咧，球員買入球員分攤咧就點計咧？就你買入嗰年。譬如你舉例今年買好似4200萬啦，當 4240 咁啊，我哋好似有冇從簽五年合約啊？ 係五年， 五年合約咁就大概除出去，大概即係一年都係800萬磅嘅啫。 嗯， 啊，即係話即係每年佢分攤嗰、那個球會買人嘅費用就800萬。今年我哋係淨用咗4200萬啫，費明嚟又唔使錢啦。系嘛？ 分明嚟講，佢係咪要俾簽字費啊？ 嗰唔緊要啦，個錢啲會字好少啫。咁啊，我哋最出名個爺爺沙朗哥又免費啦，咁所以其實即係話， 唔係即係要俾清分賠償金 㗎。 大家就唔使擔心就話，哇，4200萬一次入帳咁啊，你邊有錢賺啊？咁啊，其實入帳分五年入啊，得800萬磅啫，所以個就唔大問題。咁頭先講我就話， 但我想問普渡司機咧，咁係咪好早就宣布加盟嘅？ 係， 咁佢係都係。照撥翻落去，咁即係而家呢個財政報告。 我都想知，因為我 因為佢佢宣布咗， 佢好似係4月幾宣布。 係因為佢係好早宣布咗，即係我呢個係我疑問啫。 其實即係正常你入數嘅原理，你睇下有幾樣嘢。你係最早嗰個方法就話幾時 commit 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嗰、那個 contract 嗰個交易， 或者你幾時入數嚇？即係付款個時間 又係計， 同埋你幾時開始利用佢都 可以。如果係計簽正式落實交俾足總嘅，應該係轉會市場開第一日，即係7月1號啊嘛。 即係所以 咁同波龍達成咗協議啦，咁係即係佢係轉會咗嚟到步第一日。就計， 我只可以坦白講，我係唔會知道依啲，因為我唔係 好坑陣。呢一個一個疑問咯，係 啦。但即係有幾個唔同時間，你可以即係去 即係純粹我係公布嗰單交易 ，recognize 你嘅 revenue 或者 cost 嘅。 即係我當係純粹公布嗰單交易。 當然啦，阿仙奴，我覺得佢會運。 其實咁做好危險㗎。即係你見到藍絲嗰單嘢，到而家曼聯個官網仲可以 search 到藍絲加盟嗰段新聞㗎， 都有㗎，有 驚㗎。 先一排都有啲 post 講話，藍絲會唔會加盟曼聯咧？都有個好出名嘅球迷奧巴坦咧，自答自問都寫多兩版紙㗎。即係藍絲幾時會加盟曼聯㗎？咁佢話舉出四大理由啊。第一個理由咧，藍絲細個嗰時嘅偶像係傑斯。第二个咧就蓝斯世界至少咧就系曼联球迷。第三个原因就是曼联又需要个中场中。第四个犀利啦，蓝斯在阵中会阻住韦斯亚上位。咁基于四大理由啦，蓝斯下年咧就会去红曼联啦。 精辟。 不过呢个都唔精辟，最精辟系后屘自己再答一句就话，而家杰斯嘅偶像系蓝斯。 好嘢啊！ 好嘢系蓝斯，所以咧更加出年一定系转去曼联。 好嘢。 哦。 好嘢，冇得頂。 即係我覺得嗰句啱啱你講嗰句嘢，傑斯偶像藍斯，我覺得係純粹係想話俾佢喺國家隊嗰個 有 credit 咯。冇創意啫，佢純粹係想抄陳七嘅偶。 技窮。 偉拿嘅偶像係陳七啫，個方名係一樣。 咩偉拿踢法似陳七？ 偉拿似我啊！你個 係啊， 唯一人 身冇理由，冇理由講翻我噶嘛。 好啦，天頭爸爸繼續財經透視第二 part。 我扯遠咗啦，咁啊講完球，即係差唔多講完球員買賣啦。咁其實球員買賣舊年正嘅所謂利潤咧，係只係得160萬啫。因為舊年都有啲買入嘅球員有分攤啦，即係譬如你講個普渡司機，我估應該係2012年度會當係卡蘇拿嗰批都係2012老大， 即係當上年嗰份。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即係都開始有啲分攤數係跌翻落嚟嘅啊。咁啊，計完呢、這個即係話球會收入不少，總結嚟講就球會收入賺錢唔多，有最嬲尾都係得160萬。咁頭先講啦，個物業發展咧，佢都係其中一個所謂個 line of business 啦。但係舊年咧，亦都唔係賺錢多啊，賺咗440萬磅嘅啫。佢舊年係其實賣樓咧賣得算多噶啦。不過咧，頭先講過啦，呢個價錢唔好啦，你其他地啲私出嚟都好多。 繼續啦， 繼續啦，好似有人唔俾我繼續喎，係咪 唔係啊，講可以繼續嘅。 個問題係你想唔想休息？你唔想休息我哋就 買咗少少啦。咁啊， 係啊，都講埋啦，講埋啦。 錢咧，咁其實錢係賺錢比舊年係少咗啲嘅。主要係球員買賣咧就收入較少，因為之前有1500萬賣咗，唔關奧斯爾事， 唔關事， 奧斯爾未入帳，只不過最上一年係快比加斯啊、拿斯利啊、基利士，即係曼城大拍賣嗰年代咧，就賺咗六千五百，收咗六千五百磅，咁所以嗰年賺先會比較多啲。 但就講翻下前瞻啦，前瞻就其實Chairman 同埋 CEO 啦，大家好憎個加迪提斯都講過就話，我哋來年咧其實個個展望係非常之樂觀，因為喺收入來源開拓喺 commercial 即係商業贊助收入來源咧係會多咗好多嘅。 係，佳德樂就轉咗啦。 嗰啲小錢啦，主要就有三大收入嘅來源啦，飄馬贊助係1.5亿磅五年。即每年有3000万磅，大家如果有記得嘅話，Nike 個咧係5500万磅七年，差好遠嘅。咁另外阿聯酋嗰個心口同埋個球場命名費咧，又有150嚇，亦都有150 million 嘅 contract， 嗰個亦都分攤大概分攤六年。 係喎，其實講真，我哋其實應該仲有得揾錢喎喺三嘅心口上面，因為如果大家有睇訓練相嘅話咧，其實歐聯嗰件 training T 咧 未有嘢 㗎，即係好可能會隨時簽多張合約唔頂嘅，真係。 依個就我個自己覺得就難啲，因為即係你同 唔 係你同阿聯酋簽續約嗰個命令權同埋嗰個心口贊助費點解突幅增加咁多咧？只要基於一個原因，就話我唔會去揾第二個主要贊助商。 忠誠 所以先有一個咁大嘅增幅，就話你每年可以代多2000-3000万。 咁 第三個來年之後會有大幅增加嘅收入來源，頭先講就係個電視轉播權 費 用。 BT Box 咁嗰個費用，據了解啊，出年整個英超分可以分嘅錢大概多咗49% 度。咁主要多咗來源咧，就係海外嘅轉播費增加。 即係撈收貴我哋。 冇錯，即係大家都有份付出嘅，無論你俾238， 我冇份付出 嘅，或者388，大家冇付出咁。 轉咗撈雖然唔付出， 咁你支持球隊你自己轉啦， 買球衣得㗎啦， 買球衣嚇。咁嗰度亦都會多，大概多咗係 分紅。分唔翻 一年會多咗2-3千万，咁其實最保守估計就話就2013-14年或2014-15年咧，球隊喺依三樣嘅收入咧，會係多咗7000万磅， 多7000万磅。 咁如果大家頭先記得話，我哋喺足球收入大概2.4亿磅啦，咁你失驚無神多咗7000万磅就非常之高， 就追到拜仁啦，真係拜仁3亿磅啊嘛。 冇錯，即係講翻嗰個 Deloitte 嗰個 money lead 咧，咁如果我哋個 structure 底下咧，門票就係大家都係大概100 million 到啦，咁你個商業贊助，如果你多咗60-70 million咧，就係追到拜仁啊，咁應該可以講個車仔，咁就應該有機會排喺第四名度啦。當然要睇下人哋你進步之餘，人哋都有增加啦。 Okay. 但是總括來說，即是個球會的經營方針，就是你要發展的東西是發展的，就是商業贊助。那問題就是商業贊助給多了錢你之餘，你用 用唔用呢？ 堅持就話人雲家要使得其所， 7000万磅有一半。 咁你第時個買人方針會唔會因為商業贊助嘅收入增加而改變？ 咁我想同 Peter 爸爸講，我哋下一節就係講呢樣嘢，就係講啲會影響呢7000万磅唔用嘅因素。我哋下一節又嚟偏門嘢啦，重點青年軍介紹。 咁到大家可以收咪啦。 OK， 咁我哋第二節完先， 又休息啦， 又休息啦，好，第二節完。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